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7，北京多云，29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第一篇，一带一路成长记。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和谐发展谱新篇。 五一小长假结束，全国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91亿元。 休渔时间更长，被纳入休渔范围的渔船更多，监管力度更大的海洋服季休渔新制度首次开始实施。 央广时评，强化金融监管，排除经济发展中的定时炸弹。 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播出草里藏珠九门头。 时代先锋，大国工匠张自飞。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参观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长春舰。 美国承认其主导打击 IS 行动导致至少352名平民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7解码一带一路。 5月14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3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情况如何？怎样惠及世界？未来一带一路还将如何发展？今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带大家一起感受一带一路的蓬勃脉动。今天播出第一篇《一带一路成长记》，采制央广记者马闯、王毅。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再过10几天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要在北京举行了。从3年前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如今即将召开的盛会，3年时间里呢，一带一路倡议已然从一颗小小的种子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今天呢，我就带您一起回顾它的成长历程。时间倒回到2013年9月，习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以及一个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种下了一带一路这颗种子。 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的大合作。 这小种子啊，立刻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呢？不少人都在观察。半年后，也就是2014年的春天，亚信峰会在上海举行了。重量级的外宾来了很多，而习主席告诉大家呢，对于一带一路这个小嫩芽，中国一定会精心呵护的。 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从亚投行筹建到丝路基金的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开始稳步的推进了，而不少参与者呢，也已经有了早期的收获。此时一带一路呢，已经成长为参与各方共同呵护的小树苗。马不停蹄来到2015年，迎着阳光，迎着雨露，一带一路这棵小树成长的脉络呢，也是越来越清晰了。来华访问的外宾关注它的成长，习主席外出访问呢，也不断地向大家介绍它的情况。2015年秋天，习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 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汇集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携手实现和平发展合作的愿景。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转眼就到了2016年的夏天，一带一路之树呢，也越长越大，枝繁叶茂。那么谁能在这棵树下面乘凉呢？ 在 G20 工商峰会上，习主席说，中国谋求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进入2017年呢，一带一路这棵大树又迎来了新的春夏秋冬了。三年多来呀，来树下乘凉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树上结的果实也是越来越丰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习主席告诉了大家最新的情况。 三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扩大，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来自中国，惠及世界，一带一路这棵大树还将怎样继续成长呢？需要全世界的智慧。我们期待5月14号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见。 1947年5月1号，我国首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乌兰浩特宣告成立，开辟了中国特色民族发展的新道路。70年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请听央广记者黎正祥、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彭城的报道。 新安盟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最早实践地，作为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始终是第一任务。在科右中期，政协主席白晶莹利用空闲时间将蒙古刺绣技艺传授给贫困妇女，带动他们脱贫致富。 1700人左右贫工户，现在的平均收入都超2000左右了。 我们科右中期是18年脱贫，民族文化产业带动。 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牧民刚苏和正在电脑前实时监控着自家的棚圈、草场上牛羊马的活动情况。 这样的话，咱们就都能看着的，全家就可以放。 刚苏和告诉记者，他在8000多亩草场上养殖、旅游多种经营，同时还带动周围的牧户。 去年呢，闹了个羊肉商标，这个租车商标以后，我想的是我能把这个附近的牧民带走。这下步呢，还有一个算的是，肯定会有中油公司大量收购马奶。我想把周边牧民闹在一起，我在这设个点，我这离着公路近，来我这一收就走。 在蒙古族最集中的通辽科尔沁牛产业园孝庄园区特色小镇，带动大批农牧民发展产业。首府呼和浩特少数民族聚居的乌素图村现已建设成为全国特色村寨。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任云胜国表示，解决好民生问题，让各族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还是要把民生脱贫攻坚呢，作为我们民族工作的具体出发点、落脚点，把它落实到位，让各族群众呢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70年努力奋进，内蒙古紧抓党的各项政策与发展机遇，如今传统产业优势逐步凸显，新兴产业正在迎头赶上，生产总值由成立之初的5.37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8633亿元，70年增长了642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继恒。 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新疆两团体奋进的强大合力蕴藏着改革创新的无限活力，这是我们推动事业发展的根本的力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钟军认为，内蒙古70年的发展赢得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喜人局面。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的70年啊，这个过程呢，应该说一直是模范前行的，它就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非常成功的、生动的一个实践的样本。 国家旅游局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5.1小长假国内旅游市场情况。这个假期，全国各地民众出游热情高涨，出游人数、旅游收入双双走高。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今年5.1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1.34亿人次。 同比增长14.4%，实现旅游总收入791亿元，同比增长16.2%。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巡视员侯振刚介绍，各地旅游从景点旅游模式走向全域旅游模式，园区型产品异军突起，目的地产品升级换代，自驾游产品持续火爆。 传统旅游城市在迎来大量游客的同时啊，乡村旅游也大放异彩，各地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文化街区都成为游客聚集地。像这个山东淄博、南沙井、中好峪、聂家峪等多个乡村旅游点啊，共接待游客在4月30号当天都超过10.5万人次。德州乡村旅游点这一天呢，就实现旅游收入1648.5万元。 昨天中午12点起，我国北纬12度以北的海区统一进入伏季休雨期，比往年提早一个月。这是我国自从1995年全面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以来，调整幅度最大、时间最长的休渔期。请听报道。 5月1号中午11点，记者在山东烟台牟平中心渔港码头看到，100多条大马力渔船满载着休渔前的最后一网鱼，陆续回港停靠。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黄渤海主要经济鱼类的产卵期提前到了4、5月份。农业部从今年起对伏季休渔制度做出重大调整。所有海区的休渔开始时间统一为每年5月1号12点，总休渔时间普遍延长一个月。山东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王云中： 过去从6月1号开始休渔，保护的主要是产卵后的幼体。我们现在提前一个月，同时我们还保护了产卵的群体，这样就增加了自然资源的一个补充量。 农业部和中国海警局于昨天联合启动了全国2017年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当天中午12点整，在浙江象山，海警、渔政执法船鸣笛起航，21艘执法船驶向东海进行联合执法。与此同时，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综合执法队执法船也悉数出动。据了解，今年的伏季休渔不光时间最长，类型也得到空前的扩大。首次要求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同步休渔，在执法的严肃性上也是使出了前所未有的力度。青岛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副队长陈大河： 发现过一次就扣除了15%的燃油补助，发现2次全部扣除，2次之上的就列入黑名单，全省通报3年不能够办过户手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时评：强化金融监管，排除经济发展中的定时炸弹。撰写马叶。今天是5月1个交易日，投资者期待节前金融市场一系列整治行动能够让5月行情趋于理智。节前短短10天内，证监会、盐城交易所干部违法买卖股票，银监会连续发文，从外部监管到内部操作提出诸多要求。保监会发布39条措施，明确保险业风险防控的9大重点领域。人民银行推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调控银行信贷增长。一行三会同时重拳出击，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空前，直指金融领域的害人精。金融领域乱象往往披着各种马甲，不定期上演。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假理财，骗取150多位投资者16.5亿元。已开庭审理的易租宝非法集资案，让投资者损失500多亿。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人员冯小树，用他人名义突击买入公司上市前股份，上市后卖出，获利2.48亿。还有频频被爆出的违规地产金融、 P2P 公司跑路等等，这些事件中，金融成了谋取私利的幌子，成了资金脱实向虚的传送带，成了让散户流血又流泪的一双双魔爪。不让金融乱象继续，堵住监管中的漏洞，雷霆手段势在必行。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扼住金融乱象七寸，切除金融乱象中的毒瘤，不让非法集资诈骗成为老百姓投资过程中的定时炸弹， 个人和企业的投资才能有保障得安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已明确工作方向，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强调，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并对金融安全提出了六项任务。净化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监管必须切中要害，做到强监管强问责，让金融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奉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这一季我们聚焦中华美食，今天播出草里藏珠九门猴，采制央广记者谢朝夕、张子亚，福建台记者黄颖。 观寨山的风清凉如水，温柔的阳光倾泻而下，这个早晨位于福建西部的连城在慢慢苏醒。 老板娘，来来来，九门头来，买到漂亮的，来来，牛舌分搁点来，搁到这边来啊，对对对。 此时县城中心的莲花市场已是人头攒动，张记美食店店主张光玉天不亮便来到这里，为烹制客家名菜九门头购置食材。九门头源于明清时期，制作过程相当繁复，要选取刚刚宰杀的牛，号称倒地牛的九个精华部位，牛舌峰、牛百叶、牛心关、牛肚尖、牛峰肚、牛心血管、牛腰、牛肚臂、牛里脊，意喻一台汉戏中的旦、花、丑等九种角色。 一肚尖啦，0.3厘米、0.3厘米这样切，又不敢断掉，又还有丝在带住，好断丝呢。 为了保持口感脆嫩，传统的九门头是作为早餐食用的。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在连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早餐更钟情于港式快餐。 哎，这非常清脆，很嫩，很香，有清香味。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张自飞是甘肃天水华天电子集团749电子有限公司高级技术主管，他主导研制的用于神舟飞船返回舱高度控制装置和嫦娥卫星着陆器关机敏感器的电源变换器，不仅助力了两大飞行器的完美之旅，更是用小部件展现了大国实力，彰显出中国工匠精神。请听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的报道。 神舟1号飞船返回舱已返回至主服务场，状态良好。 张自飞说，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就是神8返回舱着陆的那一刻，那是他主导研制的电源变换器第一次跟着飞船上天。 直到回收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我们就看电视，有时候就这边不远看，也是那个安全着陆，那就非常高兴。 过去中国航天飞船上电源变换器全部从俄罗斯进口，但在不畏难的张自飞看来，中国的航天设备元件就要中国自己来产。经过六个月的努力，张自飞和他的团队成功完成研制，并助力神舟8号、9号、10号、11号航天飞船安全返回，扭转了国外封锁和国内不能制造的被动局面。在嫦娥3号发射计划即将实施的前夕，张自飞主导研发的卫星实现月球软着陆时所用的电源变换器在热真空下出现高压放电现象，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整整4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749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安回忆，成功排障的那天，张自飞突发鬼剃头，头发整片整片掉。 他呢，对他的产品是精益求精，做技术那都是真是一丝不苟。 十年来，张自飞成功研制完成了50多项高可靠军用开关电源的研制项目，应用于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军事设备中。为了按期保质完成产品设计，张自飞为自己定下了每日12小时工作制，十年如一日。 过去怎么累，你如果到成功的时候，你感觉那个累啊，你是无怨无悔的。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一个人说是他做多事情他感到后悔，后悔的是什么，他是觉得他哪个事还没做好。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马永生挑战勘探禁区的勇士，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 这是从普光5000多米的地下采上来的岩芯，这个岩芯呢，在我们看来比黄金都值钱，跟炉渣一样。这个有大量的油跟气可以储积在这种空间里头。 仅仅9年时间，马永生就带领团队发现了中国最大的整装海象气田——川气东送工程的源头——普光气田。至此，在驳斥中国贫铀论的功勋名单里，除了像李四光这样赫赫有名的先行者，又多了像马永生这样的后起之辈。 多数人认为，在中国南方海象发现大油田、大气田，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在普光气田之前，我国发现的大型油气田多是在陆相地层里找到的，比如大庆和胜利油田。然而，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油气储量90%都存在于海象地层。1998年，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与论证，马永生和团队一头扎进了南方遍布海象地层的深山里。 终于等到2002年的5月30号，气体从地下5000多米深的地方，按照我们设计的通道出来以后啊，我们把它点火，火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预示着这个气流啊下面的非常的大。 历时9年的野外艰辛，换来了发现中国最大海象气田的突破性成果。近年来，马永生又将注意力延伸到地热能源领域。从发现中国最大的海象气田，到先行开展地热能的试验，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以哥伦布式的拓荒精神，30多年来奔走在勘探一线，为每一场能源革命丈量着祖国的土地。 新闻动车组，港珠澳大桥今天进行最终接头安装对接，河南南太行地区最大的煤矿塌陷区完成环境综合治理，北京推进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智能废弃物资收集柜进社区，请听报道。 正在建设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今天迎来重大节点，海底隧道的最终接头将于今天完成吊装并进行海底对接。在最终接头对接成功并完成焊接之后，全长5664米的海底沉管隧道将实现合龙。承担今天水下对接大任的吊装船振华30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单臂全回旋起吊船，起重能力可以同时吊起45架空客 A380。 港珠澳大桥副总工程师钟辉宏透露，判断今天最终接头吊装是否成功的关键，一是吊装是否精确，二是止水是否顺利。 把最终接头安装到位，把它跟两个沉管实现了干接以后，那么我们港珠澳大桥的29.6公里的桥导隧主体结构实现了结构的贯通。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珠海报道。 河南省济源市北部的克井镇玉川集聚区一带曾分布了众多的中小型煤矿，由于过度和不规范的采煤作业，地面产生了明显的塌陷坑10个，地裂缝82条，造成大部分耕地耕作灌溉困难。2013年，济源市上马了煤矿塌陷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济源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环境科科长李运生 将煤矿塌陷区治理项目分为3个区：耕地恢复治理区、生态农业观光区和人工湖区。 经过整治，塌陷区面貌焕然一新，恢复耕地近3000亩，增加旱涝保收田630亩，经济林地1920亩和湖面面积67.5亩。河南台记者常源郑州报道。 如今，一种看上去像方形垃圾桶的互联网加废弃物资收集柜已走进北京800多个社区。北京环卫集团新闻发言人罗伟介绍，人们投入纸类、塑料类等回收物品后，将在系统中获得奖励。 通过互联网加的玩法，让老百姓激励他。我们还有专门有这种对厨余垃圾进行计量的，有厨余智能桶。 此外，为避免已分类垃圾被混收混运，北京环卫集团自主研发了一种体积较小的电动封闭转运车，以保证专车专用。北京环卫集团技校公司副总经理董建刚， 包括里面一些机构压缩机构会改变，因为每一种成本压缩量是不一样的。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世博主题博物馆昨天在上海向公众开放，这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展示世博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博物馆。 三峡集团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三峡船闸累计运行12.87万闸次， 通过船舶73.3万艘次，旅客1181.2万人次，货运量达10.01亿吨。 内蒙古首条高铁张呼客专昨天开始连条连市，调试结束后，乌兰察布至呼和浩特东段预计今年7月开通运营。 当地时间5月1号下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率非政府和军队官员登上正在菲律宾达沃市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长春舰参观。请听央广记者徐小雨从菲律宾达沃发回的报道。 15:30，杜特尔特抵达编队停靠的达沃港，中国海军政治委员苗华上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编队指挥员沈浩少将、政治委员徐平大校等在码头迎接。海军政治委员苗华向杜特尔特介绍了中国海军有关情况。长春舰舰长胡杰介绍了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导弹驱逐舰长春舰的装备和作战性能。 我舰的最大长度155米。 随后，杜特尔特一行在胡杰的引导下来到舰首参观舰空导弹发射平台和主炮，与长春舰官兵代表合影留念。在长春舰机库，杜特尔特总统签名留言，他对此次参观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留下了深刻印象。杜特尔特说， 我很感谢中国政府派军舰来菲律宾访问，我见过很多国家的舰艇，现在我见到了中国海军的舰艇，这是最好的一艘军舰，非常安全、整洁、漂亮。我对中国海军官兵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希望以后有机会中国军舰再来访问，中非两国海军可以开展联合军演，我很期待也很荣幸能以友谊的名义与你们一起在海上驰骋。 美国国防部承认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导致至少352名平民死亡。央广记者张晓璇报道。 美国国防部4月30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年8月至2017年3月，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总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了20000多次空袭，造成至少352名平民死亡。这份报告还披露，截至目前，该国际联盟仍在对另外42起可能涉及平民死亡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包括今年3月17号发生在伊拉克摩苏尔的一次空袭。美国媒体援引目击者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话报道说，那次空袭或造成约200名平民死亡。 仅仅是在摩苏尔西部这一小片区域，我们就能理解战争的强度对于这里的平民是多么的恐怖。他们被困在这里，面对这一切。而在战争之后，重建城市也将是一个规模惊人的任务。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称目前的半岛局势是50年来最严重的。发言人表示，朝鲜将继续坚持拥有核武力政策，这样美国才不能把它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无所顾忌地用在朝鲜身上。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俄罗斯西伯利亚大火烧入我国大兴安岭林区，国家林业局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三级响应。 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正式面世，化城通勤族如何享受福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郑达安，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劳动最光荣，欢庆5.1劳动节，福彩双色球送好礼，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食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